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十一集。简直匪夷所思，抢他们家的生意也就罢了，他年纪小，对爸爸的生意一窍不通，也没有那个本事把生意接过来。他现在还在还钱，有部分还是那个人和爸爸一起欠下的。这么多年来假装失踪，现在突然出现，居然是要卖了他的房子，哪有这种道理？池向蕊在电话里也一样被气得不轻。 哎，他这人良心早就被狗吃了，现在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也是老天有眼。那房子是你爸爸当年做生意的时候全款买的，当时跟和他合开的公司里面借了些钱，写了欠条，这钱早就还了，但是你爸爸当年生病生得急，欠条的事情除了他，这其他人也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你那个糊涂爸爸居然还了钱没问他要欠条。哎呀， 池志涵吸气又吸气，蹲下来挪了两步，把自己缩在摄像头看不见的角落。厨房里面有监控，齐宁再三交代不能有任何负面情绪，虽然已经关了语音，但是肢体语言被发现也不太好。 现在怎么办？ 我让他走法律程序，他钱要的急，现在要四面楚歌，真走法律程序了我们不会吃亏的。只是这人没出事的时候就不像人，现在出了事儿，真的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你一个女孩子住在那里太危险了，一定要搬出去。 见池志涵那边只有呼吸声没有回答，池向蕊心疼得直皱眉。 要不你来我家住吧，你姑父虽然不待见你，但是当着我的面儿肯定不会说什么的。 不了。 池志涵拒绝，姑父因为姑姑借钱给爸爸看病的事情已经和姑姑吵过好几回了。姑姑他们家也不大，一家三口，两室一厅，她一个女孩子住进去肯定不方便。 我这份工作做完还能有些闲钱，应该可以先租个房子住段时间。 就那十万块钱，你不是一直不敢动那笔钱吗？ 齐家让他做的事情一直不清不楚，那笔钱他用起来心虚，所以一直放着，动都不敢动。只是现在哪有空再计较这些东西？ 先解决眼前的，实在不行，我每个月再继续还给齐家，我也是债多不愁了。 真的是， 池向蕊眼眶也红了。 其实最好呢，是能跟你老板说一下，看能不能续约。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，那个人就算再有本事也找不到。 他们都是月前的私厨，续约应该不太可能了。而且这里的老板人太好了，再提要求我真的。真的有点。 池志涵低着头蹲在地上看着自己的拖鞋，揪了两下拖鞋上的毛球。他每天都有欺负老实人的错觉，目前为止他提的需求几乎没有不满足的。前几天来大姨妈最痛的那天，他甚至提出了能不能不要做夜宵这样的要求，结果摄像头连一秒钟犹豫都没有就点了点头。如果不是齐宁事先把整件事情弄得太诡异，他觉得这真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了。工作环境一等一，收入一等一，工作内容完全不累，除了出门不太方便外，真的挑不出错了。池向蕊又出主意， 要不找林京武。 林京武最近应该不太想见我， 自己多个嘴公司就易主了， 这件事对林静武打击有点大，最近连电话都少了。 没事的，总有地方住的。 迟志涵的语气开始轻快的上扬，眉头却越皱越紧。下下个月就要录冬季的美食视频了，如果不能回家里的厨房，他上哪儿去找个能入境的厨房？为什么每次都这样？在他以为生活稍微好一点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有更沉重的打击。迟志涵伸出手，摸索着在琉璃台上扯了点餐巾纸，蹲在角落里擦掉脸上的眼泪，表情却仍然是笑着的。 我神经了吧？流着眼泪还能笑得出来？ 齐成一直没关掉声音，一开始是因为被声音里面的负面情绪吓到，病理性的肌无力，后面慢慢缓过来了，却突然不想关了。那样的迟志涵似乎更真实，像是把高高挂在天上的人设拽了下来，脚踏实地的真实。于是真实的迟志涵在送晚餐的时候收到了一张和菜单无关的字条，这次居然是便签纸，黄色的，很普通的那种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句话： 迟小姐，请问你是否愿意续约？ 迟志涵一直进到客厅才打开纸条，然后站在原地愣了半天。抬头的时候，齐成看到他眼角有液体反光的痕迹。 作为老板，你真的太好欺负了，你怎么可以我说什么就给什么呢？ 这一次续约做得很正式，四天后仍然是上次那辆黑色专车，司机一言不发地把他送到了公司。门口接他的人是林京武，大半个月没见，人似乎白胖了不少，看到他就直接一爪子拍到他脑袋上，使劲摁了两下。 哎呀，我一开始还担心呢，给你揽了这活啊，弄不好会害了你。现在看起来啊，你这丫头傻人还是有傻福的。 林金武说完，爪子还意犹未尽地放在迟志涵的脑袋上又摁了两下。 哎，你说你做的菜得有多好吃啊，才能让这齐家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例呀、啊、哎呦呵 迟志涵干笑，揉着被摁得生疼的脑袋，跟着林金武往总经理办公室走。续签这事儿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厨艺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对门的那位偷听了那天的电话。 哎，合同我事先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今天来跟你签约的人呢，身份都挺吓人的，我先跟你交个底儿啊，免得你到那儿啊缩手缩脚的丢了我的人。 迟志涵有些无语地看着林金武，一边嫌弃他，一边很紧张地擦了擦脸上的汗。 哎呦，我是不知道你在那边到底都做了些什么，你也千万别跟我说啊啊！ 林金武迅速阻止了迟志涵开口的打算。 哎，这些平时打个盹儿就能赚你一年工资的人，肯花时间出来跟你续约，肯定是有求于你啊，所以你也出息点，别什么都同意了，该点头点头，有问题该提就提，听了没有？ 最后这句重点凶巴巴的，吼得迟志涵眼眶热了一下。临进门之前，林金武站定，把最后的话交代完。 那边给你的福利再好，也不是终身职业，冬季视频要开拍了，你也得抽出时间来做。这一点呢，昨天我跟老板提过，他们今天要是问起来，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别怯场，明白吗？啊， 明白。 迟志涵答得特别真诚，他身边的这些人是他努力笑着活下去的理由。林金武咂咂嘴，很不放心地瞅了他一眼，又咂咂嘴，最后做出了一个罢了罢了的表情，贴着迟志涵的脑袋，把声音放到最低。 我不知道啊，对门服务的是哪一位，他不能出门有他的理由，但是你不一样啊， 别傻不拉几的就同意跟他关在屋子里一辈子，听到没有？ 迟志涵总算知道林金武一直絮絮叨叨的原因是什么了，也更感动了。他知道林金武的个性，胆小谨慎，明哲保身，能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是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在担心。 对门那位人很好。 迟志涵开门前轻声回了一句，算是安抚了林金武的担心。他从来没想过要关在那个小洋房一辈子，也相信对门的那一位不会要求他跟着关一辈子。就算林金武之前给他做足了思想准备，迟志涵还是被那几个对着他自报家门的人吓着了。办公室里坐了三个人，公司老板不在，齐宁是唯一一个迟志涵认识的人。一个月没见，他还是穿着职业装，只是小腹微微隆起。 四个月了。 齐宁注意到迟志涵的目光，落落大方的解释，眼底有难得的温柔。 恭喜。 迟志涵纳纳的，几次交锋他挺怕这个女人的，不管她是笑着的还是面无表情的，自己段位太低，自己的智商跟她在一起也就配帮她拿个包什么的。另外两个人年纪稍大一点，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看起来比较和善。齐宁说不关他的事的那天晚上他在门缝里见过一次，这人一进来就递了名片，只是名片上的抬头让他有点懵。心理医生，某某某抬头协会院长，自己续约而已，还需要做评估吗？而且还是这种一看名片就知道非常贵非常专业的医生。另外一位坐在主位，30多岁的样子，有些壮硕，看起来很正式的白衬衫也遮不住他身上的肌肉线条，而身份居然是齐家长子齐鹏。这个人迟志涵不止一次在媒体上见过，因为他的身份是天文科学家，长居美国，很少回国，当地的报纸上经常会有他又获得了什么成就的新闻，说到齐家继承人的时候也都会提到他。不过这科学家的肌肉似乎有点……迟志涵吞了吞口水，选了个离他们都很远的凳子坐好，放弃挣扎。 这次续约可能和迟小姐想象的不太一样。 齐鹏开场白是一句废话，迟志涵特别配合地点了点头，但废话之后问的话让迟志涵怔了一下。 你在洋房做了一个月私厨，对对门那位的印象怎么样？ 是个心软的好人。 犹豫了一下，迟志涵仍然决定实话实说，毕竟他对面坐着一位心理医生。齐宁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和齐鹏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里面叫嚣着，老子只是来续约的，为什么现在搞成这样？脸上仍然乖巧甜笑的迟志涵觉得自己脸快要抽筋了。 他是个病人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